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十集。 仍旧是那个小桌子，秦明宇将垂在地板上的窗帘卷了打结，塞进暖气管和墙壁的缝隙处，算是弄得整洁了些。陆延辰一改刚刚的态度，亲自为归晓拽过椅子。他三言两语说了来龙去脉，因为秦明宇离退伍还早，秦小楠又一个人在二连浩特戒毒，没人看管，挺可怜的，所以他想带小孩回北京读几年书。 我去年帮小蔡弄过一次，你们和他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没有监护人户籍迁徙证明，也没有监护人调动工作的证明，甚至你也不是监护人，你要先给他找个家庭住址，给我点时间。 那就是说要先买房。 买房？你户口还没迁回去吧？我可以帮你租房子。 我来解决。 自己解决？陆延辰有11年没回去了，怕是解决自己的问题都要花不少时间。可这些似乎又和归晓没关系，起码陆延辰的态度很明确。差不多谈完，唯有一件事情定不下来，就是带秦小楠去北京的时间。归晓的意见是快过年了，一定要赶在年前带回去，方便和校长见面，这样过年后就能办手续。可陆延辰这里还有要紧的事处理，秦明宇又没退伍，更不能随便这么走动。 让我想想，过两天告诉你。 回去酒店，归晓还没回过味儿来，倚在床头出神。当初和陆延辰在一起的时间很不凑巧，没多久归晓就去区里念书，而陆延辰远走外省读大学，两人算是刚开始就成了异地恋，见不到就只能靠打电话。归晓有时觉得真是委屈，好不容易熬到寒假，找了无数借口才能回到镇上。归晓记得那晚刚到院里，他想给陆延辰惊喜，大晚上的骑车跑到汽车修理厂去找他，到了地方还是让门卫叫他出来的。没过多久就见高高瘦瘦的影子拎了个银色扳手走出来，寒风烈烈，陆延辰却只穿了衬衫。 冻死了。 冷就进来。 我说你要冻死了，穿这么少。 等跟着陆延辰进去，碰到的人都会笑着问是不是小女朋友，陆延辰默认。 以后要嫁给土老板了。 那几天除了晚上回姑姑家睡觉，白天就是窝在陆延辰修车厂的那间冷飕飕的屋子里，或是蹲在吊起来的汽车旁看他躺在底下修车，给他递着工具。陆延辰经常是满手满身都是乌漆抹黑的机油，从车底下钻出来时还打着赤膊。幸亏陆延辰有张标致的脸，怎么折腾都还顺眼。归晓是乐观主义者，想着好歹每年寒暑假都有，等自己毕业就好了。可寒假过完没多久，陆延辰就入伍了。从此天南海北，连打个电话都像过节。哪怕归晓遇到再难过的事儿，陆延辰连听归晓哭的时间都没有。归晓抱怨多了，陆延辰也会不耐烦。都是十几岁最不管不顾的年纪，谁会没脾气？本来通电话机会就少，难得说上话又都在吵架，想想也真算不上美好。睡到半夜，归晓总听到风声，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窗外。他迷糊地从床上爬起来，摸到玻璃窗那里，真是狂风暴雪，路灯全灭， 只有窗外的树梢在摇晃摆动。这么看了一会儿，倒睡不着了。归晓一路摸着开关，不停地按下，光亮从卧房绵延到洗手间，最后整个人都困顿地趴在洗手池旁，拧开水龙头，没有热水，都是冷的。他看着水哗哗流了半天，脑子里都是陆延辰拜托自己的那件事，怎么算时间都太紧。想想还是不对，拨了他的手机。电话接通的一刻，那边的狼嚎式的背景音仿佛又把归晓拽回了几个小时前和陆延辰面对面坐着的空间里。闭了眼，还能想象出他的样子和那双进了冰水似的漆黑瞳仁。等待背景音消失，归晓却像是被堵住了口，不知该如何开场。漫长的空白，两人都没说话，结果还是陆延辰先出了声。 还没睡？ 嗯，你给秦小南收拾东西吧，我先带他回去，后天下午4:20的飞机，一会儿我给他补张票，你千万记得3点就把他送过来，别误了飞机。 归晓。 嗯？ 归晓等着下文，陆延辰却没说话，房间里安静的只剩下水流声。他想起年少时和陆延辰打电话，握着听筒，很容易就听到彼此的呼吸声被放大。等手机技术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反倒没有那种沙沙而过的气息声了。陆延辰估计又咬着烟，吐字不太清晰。 深更半夜的，洗澡不怕着凉？ 我没洗澡。 归晓茫然着拧上水龙头，分明是穿着睡衣，薄薄一层布，领口处甚至后腰脚背都透着冷，可归晓又舍不得钻回房间的棉被里，怕挪动半步电话都会因为信号不好断了线。又是漫长的安静。 挂了。 跨过大半个二连浩特，还是那个小饭店。陆延辰打开后门，拉出个椅子丢去墙角，坐在了呼呼的穿堂风里。过去招人进中队时，他时常双腿交叉着搭在桌边，翻着那堆积如山的个人履历，最感兴趣的就是每个人的弱点。没有人是无坚不摧的，包括陆延辰。跨坐在椅子上的他，背抵墙和玻璃门的夹角处，静默着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到傍晚5点多，风雪更紧了，里边人都消停下来，或是3-2个凑着没什么力气的继续闲聊，或是趴着迷糊着熟睡过去。陆延辰仍是倚在远处，在大风里尝试吐出一个淡淡的小小的烟圈。 陆队，嘛呢？坐着吹冷风？ 给你儿子收拾东西。后天归晓带他先飞北京，他估计是怕等我们把孩子送过去太晚了。 还真是帮人帮到了底。秦明宇一屁股坐到台阶上，挨着陆延辰脚边，风刮得眼睛疼，估计也是一整夜烟熏的。 陆队啊，你这初恋可真够意思啊。我帮你问过，人家归晓没结婚，看他这么帮忙，肯定是对你还有意思，拿下算了。 去，又不是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拿下来给人什么？脱了一身军装，没钱没房没车，离开北京10几年，连朋友都没几个，家里有一堆破事儿，难道还把人往火坑里带？ 陆延辰眯缝起眼，一面算着还要多久把里面的那几个弄醒送走，一面又回想起那天。那天 归晓穿着没有任何图案的纯白衬衫，暗红色的短裤，还有米白色的帆布鞋，尖尖的脸，鬓角被汗弄得湿了。走进来时，满屋子的男生都望了过去，让陆延辰想起小时候光脚在河边摸鱼，烈日溪水中鲜少能找到那种半透明的小贝壳，干净漂亮，被水冲刷得一尘不染。尤其归晓看到自己那一刻，牙齿轻咬住下唇边沿，嘴角上翘，好美。两天后，小蔡和余下几人去了乌兰巴托，归晓独自打车到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等着秦小南他们。3点整，陆延辰拎着一个黑色旅行袋出现，他本来就生得乖戾张扬，身高又有优势，11年的部队生涯下来，人更显得挺拔，随便走几步路就将寻常路人甩出了一大截，想不注意都难。陆延辰站定，放下旅行袋，将身后的秦小南拽上前。 吴州。 秦小南马上领会精神，双手奉给归晓。归晓翻开来检查着，发现秦小南才刚到7岁，还真是早熟的孩子。这是归晓初次带个小孩坐飞机，生怕把人弄丢了，第一件事就拉上小孩的手。秦小南扭扭捏捏的，不停地瞟着陆延辰，陆延辰才懒得搭理他这小破孩的害羞情绪。等归晓办完登机手续，送他们到安检口外。 我过了年回北京。 嗯。 归晓点点头。后来两人也没怎么说话，等过了安检，归晓借着整理电脑包的功夫悄然望去，陆延辰仍旧双手插在长裤兜里，在安检口旁站定。无数要登机的旅客涌向这里，唯有陆延辰纹丝不动。归晓忽然有种不好的猜想，害怕陆延辰会如刚见面所说的永远留在二连浩特。幸好主动牵住自己手的小孩用体温在提醒他，这儿还有个大活人，陆延辰一定会回来。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你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